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50集，大战在即。青影让赤影的说法吓了一跳，于是一不小心声音大了点儿。展昭和白玉堂其实就在前边不远，本来两人也听到青影和赤影在后边窃窃私语，不过没深究，毕竟注意力都在天尊和阴侯身上。但是突然身后传来了青影这么一句，赤影赶紧捂他嘴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白玉堂就觉得尴尬，展昭瞄了他一眼，白玉堂没吱声，只觉得旁边那只平日温热的猫这一会儿滚烫了，下意识看了一眼，果然脸通红，耳朵跟熟透的瞎子差不多。赤影瞪了青影一眼，青影无辜状，不过越想越觉得赤影其实说的有道理。赤影见场面有些僵持，就想换个话题。 刚才进去容易，那天尊要怎么出来？ 正说着，就见那只原本已经跑进林子里的狸猫突然又跑回来了。那几个守卫都下意识地盯着那只狸猫看，就这一走神，天尊闪出帐篷腾身而起。因为狸猫是在地上跑，几个侍卫都下意识地低着头看跑到脚边的小家伙。天尊跃到半空的一刹那，阴侯突然跟只风筝似的从一旁的林子里飘了出来，抓着天尊手里的黑包，顺便带着天尊飘到了林子里，悄无声息。展昭和白玉堂相视一挑眉， 完美， 这俩人是怎么配合的这么天衣无缝的？不是传说中的死对头吗？ 阴侯和天尊拿着黑包回到了展昭和白玉堂身边。 我在里边翻了翻，每个包里的东西啊都是一样的。 是什么东西啊？ 符咒。 符咒？ 展昭打开包袱一看，果然就见黑包里厚厚一大摞都是黄纸符咒。 这种符咒一两银子能卖好几万张吧，用不用跟宝贝似的藏起来啊？ 会不会是那种一半毒药一半解药的符咒啊？ 众人都一皱眉，准备拿回去给公孙看一下，于是留下青影和赤影继续盯着。展昭和白玉堂他们赶去了军营，因为一早公孙已经带着小四子他们去了赵普的军营了。到了大帐前，守卫见是白玉堂他们就往里请，带着众人去了赵普的军帐。 这帐篷还挺阔气。 展昭一眼看到了帐篷门口坐在小舞背上看着萧梁练功的小四子，这场景还挺悠闲的。展昭往赵普的大帐里面望了一眼，发现就赵普坐着喝茶，公孙不在。 小四子，你爹呢？ 嘘， 嘘，嘘什么呀？公孙在睡觉啊。 爹爹洗澡去了。 大白天的洗什么澡啊？ 舅舅耍流氓。 我可没啊。 里头的赵普一口酒喷出来，赶紧跑大门口来解释。展昭和白玉堂斜着眼睛看他，那神情像是问你耍什么流氓了，搞得公孙大白天要跑去洗澡。赵普一个劲儿摇头。 那是呢，书呆自己反应慢。 展昭和白玉堂没听明白，更好奇地瞧着小四子。这时就见隔壁的大帐帘子一挑，公孙走出来了，除了头发有些湿之外，倒是也看不出刚刚洗过澡。赵普殷勤地递过去一块擦头发的帕子，公孙白了他一眼。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赵普也是，每次在公孙心目中形象稍微好了一点点，立刻打回原形，都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天生的没事找抽。展昭将黑包打开给公孙过目。 还真偷出来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点头，指着阴侯和天尊，那意思都是二位老人家出力的。赵普赶忙给行礼， 殷侯和天尊摆摆手，表示小事一桩，同时满意赵普有规矩。展昭和白玉堂就有些纳闷了，赵普跟别人都能处挺好，就跟公孙没事总招惹他。公孙也是平日斯斯文文的，就是碰到赵普的时候跟只刺猬似的，这两人简直是前世的冤家。小四子默默地叹了一口气，拖着小脸很无奈。 啊，弟弟和舅舅怎么这样子呢？ 就是这个。 公孙拿着符咒摆弄了一下，又拿出一枚银针试了试，最后确定地对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。 这么说，那些士兵还没中毒呢？ 如果要用这个符咒，先要把人都毒死，毒死后越快用符咒，起死回生的越快，而能活的时间也越短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趁他们动手之前找到方霸屯兵的地方。 奇了怪了，开封城就这么点地方，四周都翻遍了，五万人马这是藏哪儿的呢？ 五万？ 这时天尊突然问了一声，众人都看他。天尊翻了翻那个包里的咒符， 这里得有个四五千张吧。 嗯，应该有。 这种黑包帐篷里堆放了至少几百个，而且目测呀，不只是一个帐篷里有。 嗯，其他还有几个守卫十分森严的帐篷。 几百个？他哪来这么多人吗？ 众人正纳闷，门口有个侍卫跑了进来。 王爷，有人叫朕。 又来？这回又是谁起死回生了？ 为首的是方霸，还有几员大将，是前面阵营的侍卫传来的话，详情不知，不过貌似带了好多人。 这时赵普派出去的探子也回来禀报。 将军，离此地30里地外发现了营盘，看起来十分浩大，人马没看到，但看到帐篷，起码够10万人使用。 哦，方霸欧阳对上了。 回元帅，方霸带着人从左路过来的，先对上的是邹将军。 赵普微微皱眉，众人都知道他担心是声东击西，若是放在以前，他也不会担心邹良独自对敌，可放在现在，对方的情况不明，就怕来阴的，伤了他的大将军或者精锐人马，他可不干。 我们去看看吧。 赵普见展昭和白玉堂前去帮忙，自是求之不得。 让欧阳和乔广他们自己看紧自己的银盘，小心偷袭。 探子领命下去，赵普交代跟随展昭他们去的影卫， 若是有变故想见联络。 影卫们闻言就随着展昭他们去了，营帐里留下了公孙和赵普。赵普倒是也稳当，坐在桌边，手摸着一个杯子，双眼盯着眼前的地形图，似乎是在发呆，又似乎是在想心思。公孙端了一杯茶给他，赵普接过茶，有些意外地看公孙。 放心吧，你什么场面没见过，方霸跟李元昊他们怎么比啊？ 哼，也是，更何况还有你这个福星在。 赵普笑了，伸手一把拦住公孙的肩膀，公孙嫌弃地拍掉他放在肩头的手，溜达出去了。赵普讪讪收回手，就见小四子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小五。公孙一把抱起小四子到门口遛弯，小五就趴在赵普跟前的地上舔毛，跟只大猫似的。赵普看了小五一会儿，突然站了起来。公孙本来抱着小四子正在门口闲逛，突然就见赵普冲了过来。 折影！ 折影和子影几乎是从帐篷顶上摔下来的，急忙应承。 王爷， 赵普这样着急也不多见，估计是出什么事儿了。 准备5000辆战车，装满柴草，5000桶火油，另外准备硫磺、烟硝和火箭，配齐10000弓弩手，今天就要。 子影和折影面面相觑，弓弩手好办，但火油、柴草一天内到哪儿弄这些？ 可以让开封府号召百姓捐柴草火油，民间都有，每家人家至少存一个月的量。 赵普让哲影带着公孙一起去开封府找包拯，并让子影通知赵真，一说他就能明白。随后赵普一抬手， 拔营起寨。 众人都惊讶了，看着赵普。赵普这会儿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脸一沉，吩咐众将士， 下令左中右三路将军都给我把营盘往前挪出去50里，到高处扎营，方把那10万帐篷里都没人踩过去。 公孙算了算地形，50里外地势开始往下，的确是高处。赵普是发现什么了？不过这时候也不是犹豫的时候，公孙将小四子塞给了一个影卫，拜托他照顾，自己骑着马跟其他影卫一起冲回开封府准备物资去了。展昭等人原本赶路去接应邹良，但是突然身后号角声响起，声势巨大，而前方邹良听说有人来犯，刚刚出营准备迎战，就听身后号角吹起，是进攻号。邹良当然清楚这号声的意思，赵普要他们强突往前进军。于是邹良手中令旗一甩，对手下5000精锐一摆手， 冲。 方霸被闹了个莫名其妙，只见雅郎的人马突然开始强突。其实方霸虽然号称老将军，但是多少年没打过仗了，一时间被冲了个措手不及。他见情况不妙，跟邹良的兵马短兵相接，必然损失惨重。他身后几个将领微微皱眉，似乎也是出乎意料，本来是想来拖延时间的，但没想到赵普竟然突然进兵，难道他已经猜到了他们的作战计划？这也太神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纵马飞驰，展昭就问白玉堂， 你猜赵普为什么突然进军？ 他既然做得了常胜将军，必然有他的打算。 于是开封城门前难得一见的千军万马长途奔袭的场景上演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玉堂，你家白云帆也没有传说中脾气那么怪啊。 怎么？ 他让我骑啊，对多多也很友善。 他自然是让你骑的，至于多多，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。 云帆走，一起出去跑跑。 嗯。 你话真少。 说那么多话做什么？ 话多，出场多呀。 我们不是主角，还不是人。 哎，别这么说嘛，我们多拉点订阅分享，说不定出场就多了呢。 或许吧。 嘿嘿，各位看官，我是早多多，想看我和云帆出场吗？那就订阅分享吧，谢谢大家。